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红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街坊老友互帮助，揭穿骗局惹愤怒，无可奈何又如何，高人自有真法术。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话呀尤其在眼前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更为明显了。这不吗，城东有这么两位老街坊，他俩呀平时也算是无话不谈，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没事就要凑到一块儿的俩老朋友，就有人开始啊单独行动了。 愣儿立一个愣，也没个人儿跟我聊天儿。哎呀，哎，他李大爷，他李大爷，哎呀， 哎，他老张哈，哎，再见， 这等会儿，怎么就再见呢？ 打个招呼吗？ 打什么招呼？ 你好，你好，你好， 别跟我打招呼。行了行了，不是怎么了？你咋的？你干嘛呀？你这是要走啊？ 没有没有没有 啊。你偷东西了？ 偷什么东西了？这我们家，我偷什么东西？这我们家。 不是你这是不是 你认不认识？ 你们家你这个贼眉鼠眼的， 我在我们家门口 的，你这是在这是租生吗呢？ 哎呀，没事。 什么就没事了？ 没事没事。 不是你最好跟我 你吃了吗？ 我没吃呢。 没吃的，没吃回去吃去吧。 哎，不管饭呢。不管饭呢？ 我什么就 管 饭呢？ 我就说你 不管饭，改日我一定请你，咱这最好的酒楼行不行？ 我请 你，你想吃什么喝什么都行。今天咱回见，回见。 你这， 再见，再见，再见，行不行？ 不是，你别走啊！ 啊， 你别走！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不爱打听闲事。 我没看出来 这。但是我今天必须打听这闲事。 干什么呀？ 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呢？着急忙慌的，这就要走啊？你是让人偷了呀？你是让人抢了呀？还是让人给糟践了？ 哎呀妈呀，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这干嘛着急走？你得跟我说，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报官。 别 我报官，我就说你 我在我们家门口让你报官干什么？ 你是捡手自盗。 别，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不想跟你说，你这个嘴呀、 啊，特别的严。 这棉裤腰似的还严呢。你别跟人说，你保证你保密。 怎么着？ 你保证说你保密。 行了，你保证说你保密， 你得保密。 是你得保密啊！ 你要这样，我走了。再见。 我保证。 你保证什么？ 我保密。 你保密，你发誓。 这样得了，我要是把老李头说的这个事儿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要是告诉了另外一个人，就让老李头天打五雷轰。 轰我呀？ 这轰谁？ 轰你。 对， 嗯， 你抱着我天打五雷轰。 他老得拿着我干什么呀？就单轰你， 单轰我五雷轰。 对， 行吧。 好， 快点说啥事儿？ 轰你哈。 啊， 好，再见。 走了像话吗？走了像话 啊？ 骗完了五雷轰，你走了像话？你得跟我说你是啥事儿啊？ 这，我说像话，我说 啊， 我最近呀 啊 认识了一个。我给你说出去 啊！ 我最近啊 啊，你最近在哪儿？ 认识一个，你可得保密啊！ 我肯定保密。 我最近啊， 你最近啊， 认识一个，说出去行不好、啊？ 你赶紧的！ 我最近呐 啊 认识了一， 你还说不说了你？你还说不说了你？ 不是我怕你说出去，你老往出抖喽。 我肯定 我认识一高人。 啥？你认识个高人呐？ 哎呀，你是没倒了，你都嚷嚷出去了。这高人呐， 啊， 介绍了一比他还高的人， 一米六。 哟喂，你没见过地缸吧？一米六就算高啊？ 那都是一米七五。 不是个头， 那是 能耐高人， 有本事的人啊。 有手里边有一种东西，包治百病的仙药。 哦，手里头有包治百病的仙药， 你看这不是我？哎呀，我这是不是递这包袱瓶没有？我这些年的金银细软、存性家底儿都在这里边的。我呀，我等我买了仙药啊，我就成仙了啊！浴血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妙不可言。 行了， 不用去崂山去学。 别说了，你咋 在这儿就能学？ 你咋能逗呢？ 我怎么逗？ 你咋还傻都信呢？这明摆着是骗子呀！啊，还傻？当众就咋就肥钱？你天外肥钱呢？啊，你也不想想，那是真的吗？ 那怎么不是真的呀？ 隔壁村儿，那他刘大爷，听人家说有个成仙的仙房，天天的练，天天的在这儿练功。早上起来不洗，晚上不睡，练功，最后练成啥样了？成仙了吗？没成仙，不谈仙子了吗？跟吴老二似的。 那他走火入魔了。 他叫走火入魔啊？ 对。 李大娘呢？ 李大娘 天天的也是跟那练啊，练完之后最近你看看，原来多好，原来富富太太的一个胖老娘们儿。 嗯，现在呢？ 现在还是二十多斤了。 有钱难买老来瘦， 眼瞅都不行了。 谁说的？ 这让人骗了。 你呀，我告诉你，你不相信科学，你知道吗？你等 着。这叫科学。 你等着。 我等着啥？ 等我成仙了，我告诉我不点化你。嘿，你等着的，你等我。 你只要是能成仙，你不点化我无所谓。 哎，我等我买回来再说，我才不跟你闲聊呢。再见，我走了，再见。我走了，完了吧。 哎呀，虽说这什么仙药一听就觉得有假，但是架不住骗子是能说会道啊，又善于抓住别人心理。不过正所谓正邪不两立，这不嘛，真正的高人马上就要出场了。 我说他李大爷。李大爷， 你追我干嘛呀？你追我干嘛呀？你别追了！我告诉你，你追我也不，我他也不卖给你，他只卖给我，知道吗？ 李大爷， 干嘛？别追了， 你别走啊！ 哎，干嘛呀？ 哎，谁呀？ 你追什么追啊？你不要抢人包袱呀？啊？ 谁？什么？ 你追人家干嘛呀？我看你一直在后面追，人家一直在跑。 不是。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靠边站！ 不是，我咋不是靠边站呢？这是 老师交代你干嘛呢？ 这什么？不是，这反了呀！这是 怎么反了？ 不是 你为什么要去追人家呀？你追着人家使劲跑， 我这，哎嗨，我说林捕头是这么回事啊，他呀。 啊！ 从家里头把这钱呐、都给拿出来了。 哦，怪不得呢，所以你要去抢。 我抢他干嘛？他要买啊！ 啊， 他要买一种咸药，说这种咸药吃完了啊，立马就能成钱。我说你这是让人骗了，哦、我说赶紧追着他，让他别把钱给人家。 哦，你还真是挺好心的， 多新鲜呀！ 哎呦，那这是得追。 哎呦，可不得追吧？ 你怎么跟他说的呀？他跑起来了。 当初啊， 别追别追了，再见再见、 你看看他怎么看着你跟见了瘟神似的。 回来回来，我跟你说，当初啊，他儿子呀临走出远门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了，他要出什么事儿、我咋跟小李交代呀？这事儿闹的呀， 哎呦，哎，我觉得这事儿啊，我们俩咱俩得好好想想。 是得劝他， 是得劝，但是你这样不行。你看看，你劝他，他现在不听啊。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就宁可听信那骗子的话，也不肯听信自己的亲人和儿女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们得智取。 咱先追上他行不行？先追上他，快点追！ 哎，等，这样好不好？咱们先演场戏，先把这关过，让他不能让他先去，对不对？ 演什么戏啊？ 嗯。你这样，你在旁边躲着，我自个儿去找李大爷。 你去啊！ 啊，我去、好吧，咱们先就我快追到的时候，我去，然后你在旁边待着，好吗？ 好。 嗯。李大爷， 我这老胳膊老腿跑不了，跑不过你。 李大爷， 哎，你来了女的了。 李大爷，您是李大爷吧？李大爷，您别跑了。哎呦，您歇会儿。 你谁呀？ 啊，李大爷。您是不是李大爷？ 你看。 这仙药这里头的事儿我最清楚了，吃了这个药啊，强身健体不说，吃到一定量之后还有可能飞仙，对不对？ 您怎么这对呀，对呀，对，要不能要您那要在哪儿呢？ 有个事儿得跟您说一下，我倒是想现在药就在我手边，因为当时咱俩都说好了、是吧？不，你跟我们那个高人说好了， 对， 高人都跟我说了， 对， 但是呢，我们那个炼丹炉啊，因为是上古时候传来的，它有灵性，有灵性的东西呢，它就有点脾气，这个不知道怎么的，这个炼丹炉今儿出了点状况。所以呢，本来今儿那仙药啊，哎，应该出来了，马上咱俩，我就交到您手上了。 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好了的啊。 可是现在不行， 那仙丹， 那炼丹炉出了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耍脾气。所以呢，这个仙丹呐，就这阵就练不出来。 什么时候练得出来呀？ 应该最快两个月。 两个月。 但是说不定可能要等个三五年的，啊！ 哎， 这没办法， 哎， 我们也想把那药。 你那炉子能等，我能等吗？我这体格等得了三五年吗？ 这个， 我一辈子积蓄就在这儿呢。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 我， 你准是看别人出价高， 哎，没， 卖给别人了， 没有， 是不是？ 没有，我 这不是。你必须卖给我， 我 定好了的，你卖给别人，没有职业道德，没有这样的什么人呢？这样，哎，还高人，什么高人？ 真的是 见钱眼开，是不是？见钱眼开。 大爷，没办法啊，这真的这事儿我们控制不了，真是那炼丹炉的事儿。那炼丹炉这两天甩脸子，我们也没辙呀。而且这炼丹炉，他也得 我给50两，行不行？ 50两也不行，这真的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仙丹呀，它要没炼好，吃了会出人命的。所以李大爷，要不然您过俩月我们再联系，行吗？行吗？您就先回去，对吧？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吧？ 我呀，我先自个儿凑合养着，就为了等这仙药，您可抓紧啊！ 啊，抓紧，一定抓紧。 再见吧。 好，您慢走。哎呦，妈呀，天哪，累死我了！老张， 林捕头回来了。 哎，出来。 怎么样啊？ 哎呀，终于被我给骗回去了。 哎呀，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哎呦，这老头可真倔呀，太倔了。 这他倔点儿，他，哎呀，非得不同意是怎么的？ 他不，最终还是被我劝回去了。但是啊，我觉得这老头太倔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得时刻注意一下，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李大爷他最近的动向。 也别我一人注意，咱们呀都注意。 行。 这样的一出戏也真是难为参演的各方了，不过结局还好，算是平安化解了这次危机。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却依然没有结束，至于说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您得接着听。 哎呀，老李呀，怎么了？让人杀了！哎呦喂，老李，怎么了？这是 钱没了？ 怎么又让人骗了？ 钱20两 啊！ 20文钱 了、哎、等会儿别哭了别哭了、老李怎么了，丢了20文钱呀、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啊，不就20文钱吗？ 20文钱怎么了？20文钱也是钱， 你前两天哭着喊着给骗子买仙药的钱，你不是当时也不心疼吗？你还在乎这20文啊？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这那天啊幸亏炉子这闹脾气没好，然后呢我就这两天我冷静一下，加上朝廷宣传嘛，我就明白啊，仙药这事儿啊，咱估计是可能是骗我的，可能是骗我的。可结果吧，我以为我运气挺好的，我还跟人说，我说幸亏我没受骗，结果是平白无故的丢了钱了。20文钱也是钱啊，别说20文了，1文钱还难倒英雄汉。 哎，行了，反正你找啊，也是找不着了，对不对？ 你，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啊，这人生在世啊，这钱呐、啊，它都是身外之物。 那你把身外之物给我呀？ 那哪行啊？ 你看看， 那哪行啊？不就20文钱吗？这，嘿，我帮你找找行不行啊？ 行，你帮我看看去、啊。 我估计你可能落在哪儿了。 对，我也觉得。 我可能是你落哪儿了，你可能也没丢。你别着急，我给你找找去。我自个儿掏20文，让他别这么难受。哎，林捕头。 哎，哟， 林捕头， 老张，怎么又碰见了？ 好嘛，我在家正待着，我就听见那李大爷在家里就嚎啊，就哭啊。 哎呦！ 我说过来看看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呀？ 他说他丢了20文钱，丢20文钱就至于哭成这样？哎、我这不一琢磨，得了，也别让他难受，我掏20文赶紧给他。 哎，别 啊！ 先别，倒我觉得是先得把他的情绪给安抚好喽。嗯，我觉得你给应该不太合适。 那你给20文？ 我觉得我去。就是给他这20文比较合理。 那你说是、 我就说我找到这20文我还给他。 你编一理由。 对吧，就说我找到了这20文然后还给你，那他肯定就好意思收啊。你要说是你给他20文他怎么好意思收啊，对吧？ 走。 行， 就这么着。 好。李大爷在吗？李大爷。 您是谁啊？ 我林捕头呀。 哦，穿着观音您是衙门里的？ 哎，是。 哦， 林捕头啊，我今儿 在 什么？您是林捕头？ 对，我一看见您激动了，李大爷。我是林捕头，我今儿啊在那街上啊，哎，看到前面有一个小偷，我就把他给抓住了。然后那小偷啊。哎，手里正好攥着20文钱， 那这可能是偷的你的。 我就问他，他偷的谁的？那小偷啊，在这一带经常活动，所以他对这街坊邻居的都还挺熟。他后来就老实交代说，这20文是偷的您的。这不，我就把这20文钱给您 送 回来了。 我这出去一转悠，转个弯的功夫就没了。我还说这钱，我这么 看钱看得紧的人不至于想不起来，你知道，就让挨千刀的小偷给拿走了。谢谢您啊，谢谢您。 不客气， 您怎么称呼来着？ 我刚说过了 啊，姓林。 哎，谢谢林捕头，谢谢林 林 啊。 那我没事的，我走。 别 报 报 啊！哎， 林捕头。 对啊，李太爷怎么了？我 咱在哪儿见过？ 见过。不可能，没，我还真没见过您。 不不 啊，见过见过，我经常在这一带巡视。 不，你把那官帽摘一下，麻烦您摘一下。 这个我这摘的不太合适吧？我 这 工作呢， 摘一下那官帽。 我这工作状态。 哎，不不不 啊，摘一下。您是看想看一下我的秀发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想看您像谁？ 像谁？我好多人说我像好多演员。 想起来了，你像骗子。 嗯， 你像骗子，就是你。 你怎么说 话？就是你。前两天我去买仙药去， 哎哎哎、你别瞪我呀！ 你冒充那个卖仙药的人， 谁 拦着我说你那炉子 我 闹脾气，是不是 您？您认错了，认错了，您认错人了。 绝对没认错，就是你。你说还得让我等俩月？ 哎、老张， 幸亏我当时没买。 哎呦，这别别。 老赵，当时就是他，就是他。我本来说要买去，后来就让他给拦了。这是一骗子，你怎么跟他还认识啊？你跟他走还挺近。 哎呦喂， 这骗子！ 老张，你赶紧解释一下。 哎呦，你说这事闹的怎么怎哎？你怎么好坏不分呢？人家捕头拦着你，防止你上当受骗，你怎么还能说人家是骗子呢？ 你当时他骗的， 对呀、啊，你想想，我骗您钱了吗？没有吧？ 当时是拦着我。 可不嘛，我要不拦着您， 您不就上当受骗了吗？ 对呀、啊，哎，我觉着您得这么想，你但凡判断你谁有没有骗你，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他有没有把你的钱拿走，对吧？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 你看，我汗。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好人坏人不分，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 哎， 前两天我又相信仙药了，这我又哎呦不，我冤枉您半天，我还瞪您瞪疼了吧？ 哎，没事， 关节肉您瞪折了，我告诉您，这真相大白了就没问题了。但是你呀，不能走 啊， 不能走。 为啥？ 我必须揪着你呀！ 你干嘛？ 上衙门给你表功去。 哎。 嗨，所以说呀，这人呢，不怕您犯错，就怕您知错不改。尤其是有时候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一错再错。当然了，咱们今儿故事里这位大爷呢，虽说也闹出了不少的误会，但人家可没有在同一个错误上执迷不悟，不然又怎么能有这邻里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帮助和最后的皆大欢喜呢？这正是两次演戏两次帮，一对街坊都很忙，知错能改，多庆幸是皆大欢喜。不内伤。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做多大贡献呀？ 们个平平安安。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